广播连续剧《悠悠青蒿》，编剧看平董慧林，导演胡培奋，副导演周林红，策划陈立波、王娇丽，总策划赵忠颖、将军，总监制吕建楚，出品人严晓明。第二集。 从海南回到北京后，屠呦呦才发现中药所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连实验室都被当时的造反派占领当作牛棚使用了。 不好，有两个造反派过来了 啊。 对，给 谁在里边？ 啊，我们， 你们三个人，在这里鬼鬼祟祟干什么？ 干什么的？大家一起抄毛主席语录呢。 出去把门锁好，钥匙及时交回司令部。 是是是，我们一定交回钥匙啊，一定交钥匙。 走 走 走 走。 哎呀，还是于哥有经验啊。 我说涂老师，这实验啊，估计一下子还做不起来。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先做文献工作嘛，把筛选范围扩大到现代文献。 哎，好，我打算以疟疾专辑这本书为重点，把专辑里记载的方子依次编号列表。这样看起来更清楚一些。 是的，我们按照矿物、动物和植物药进行分类筛选。可是实验室不让用怎么办呢？ 涂老师，我想办法再配一把钥匙。 于哥，你的办法就是多。咱们尽快收拾好吧。 好 好， 我再去找些用得上的器具。再有个三四天应该差不多能凑合着用了。 好。等收拾好啊，咱们就有了中药所唯一的一间实验室了。一旦可以用了，我们就可以一个个做药物的筛选提取了。 对呀。 可是万一又出现胡椒这样的情况，岂不是白忙活了？ 怎么会白忙活呢？我们是科研人员呐，就是要做实验嘛，只要有一点点的可能性都需要认真的对待，仔细研究。你做了才知道哪个有用哪个没有用吗？ 对。那这两天我每天来这儿抄毛主席语录，然后贴墙上。万一他们杀个回马枪回来看呢？ 这个小钟啊，你这个丫头真聪明啊。 到1971年9月，屠呦呦和陆续进组的三个同事筛选了100多种中药的水提物和乙醇提物样品200多个，但是所有的结果都令人失望，他们都远不如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的抗疟成分奎宁。而就在这个时候，屠呦呦的目光锁定了青蒿，因为它曾经有过68%的药效。屠呦呦将它作为抗疟研究的新方向，着重做了重复筛选。 涂老师，青蒿的检测数据从军事医学科学院拿回来了。 怎么样？ 第一批样本有40%的抑制率，而这次更低，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才12%。 啊？怎么会这样呢？ 涂老师，看来青蒿 也没指望了。 不应该呀，中医药典籍中很多都提到了青蒿，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宋朝的盛极总录，元朝的丹溪心法，明朝的普及方里面都有记载呀。 也许那只是偶然蒙对了一次治好的呢。涂老师啊，是不是咱们把青蒿作为新的研究方向错了呢？涂老师，涂老师， 不会。 什么不会？ 不会错的呀。哟，天都黑了，你先回家吧。 哎，好的，涂老师，那我先走了。 哎， 你也该回家吃晚饭了。早点回去啊。 哎，好的好的，那明天见啊。 哎， 我错了吗？把青蒿作为研究的新方向真的错了吗？难道史书上记载不可信？难道实验方案不合理？难道是在中医药这个宝库中就发掘不出宝来？可是中国古代很多大名鼎鼎的神医都是在疟疾的药方中屡屡提及青蒿啊。一定是我遗漏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对，一定是我没有找对方向，这才没有提取出青蒿中真正有效的成分。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对，埋下头去看医书。 生苗，茎粗如指而肥软，茎叶色并深青，其叶微似阴沉，而面背俱青。 肘后备急方，葛洪编著。葛洪老前辈，您收集记录的这八卷肘后备急方，是每个学中医的学生都要熟读背诵的。很多常用药方到现在我都能背下来。 我1700多年前写的东西，弄个小样能背出来？ 那是参加西医学中医脱产培训的时候，记得我还傻乎乎地问老师，肘后备急方这书名是什么意思啊？ 侬哪能啦？ 葛老前辈啊，后来我才晓得侬老家在宁波，我们两个也算是老乡呢。 老乡？那我们可是跨越千年的老乡了。既然是老乡，这书名的意思。 后来我懂了，侬书中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可供急救又实用的方子，人人都可以放在手肘后面，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救急使用。这就是那个肘后备急方。这个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啊，是穷乡远地找不到医生、抓不到成药的穷人家的宝贝呢。哎呀，葛洪老前辈，您这本书简直就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呀。 侬个小娘蛮聪明的。 小时候我听父亲讲过你的故事，说你曾经在家乡宁波北仑的灵峰山采药治丹， 救活了无数无数的病人呢。 是的，见彼苦恼，若即有之。 嗯，青蒿，治寒热中略方第十六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汁，浸服之。这么简单，这里面记载的其他药物，长山、知母、甘草什么的，都是要和别的药物一同煎煮的。李时珍的《本草》里面记载的药物也大多要与别的药配伍，而这第十六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汁，浸服之。这前后十五个字儿，哎，就只有青蒿，没有别的药物，也没提炮制的方法，就这么简单吗？ 大道至简吗？ 这简单的道理究竟在哪儿呢？ 嗯，这就要看弄个小娘的悟性了。 青蒿一握，就是用手抓一把，以水二升渍，渍就是浸泡，中药煎煮前大都需要浸泡，浸泡呢都是用冷水的呀。对了，这么看来，字是冷处理的意思。难道炮制中药惯用的加热方式会破坏青蒿中的抗疟成分？ 嘿嘿，什么高温低温的，只要管用。 哎呀，对，看来低温处理是保持青蒿药效的关键。嚼取汁，浸服之，就是将青蒿搅出汁来全部喝下。啊，哎呀，搅取汁，青蒿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搅出汁来呢？那只有嫩的枝条和叶子才会搅出汁来的呀。那就是说，这还涉及到青蒿的药用部分以及采收季节的问题。 果然是悟者天成啊，能从至简之道悟出至深之理。小老乡，你能够博极一缘，精勤不倦，好啊。 我要重新设计研究方案，按照低温处理法重新验证青蒿提取物的有效率。哎呀，对对， 是夜是星，我有嘉宾，古色古琴悠悠。 屠呦呦的课题组从1971年9月开始启用新的工作方案，对曾经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及几十种新入选的药物夜以继日的筛选研究。 青蒿成珠液制成水煎浸膏，无效。 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 筛选序号114号的青蒿醇提取物，抑制率40%， 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度，提取物中的酸性部分毒性较强，无效。 中性部分属虐效价提高，温度高则无效。 无效，无效，都是无效。哎呦，真是受不了了。 哎，总是刚看到点希望就破灭，真是哎。 是啊， 小钟、小狼 啊， 这你俩就没信心了？ 涂老师，您看， 这一阵子咱们研究的重点，青蒿，1971年7月26日，筛选序号16青蒿的抑制率12%，9月1日，第114号青蒿醇抑制率40%，现在用冷处理。可是无论冷水低于60度的乙醇，还是沸点只有34.6度的乙醚，都不理想。哎呦，现在该怎么办呢？ 是啊，涂老师，我们从胡椒、长山、暑期、乌梅、青蒿一路做过来，哪一个药的抗疟效果都没有超过法国人的奎宁，你说是不是咱们运气太差了呀？ 嗯。 啊，那个法国佬怎么运气这么好啊？ 就是。 哎。 法国医生佩尔提安能从南美人喝金鸡纳树皮汤里得到启发，提取到了抗疟药奎宁，那也是从偶然当中总结出来的必然啊。 嗯， 可惜奎宁经过100多年已经有了抗药性了。我们中药有数千年的历史，我就不信找不到抗疟新药。 老祖宗写方子干嘛写的那么含含糊糊啊，跟猜谜语似的。 就是。 那是我们还没掌握猜谜语的诀窍。就像还没找到打开中药宝库的金钥匙。来，今天咱们开始第191次实验。 钥匙你究竟在哪里啊？咱们做了190次实验都不成功，再来一次肯定还是这个结果。 我也觉得没希望了。涂老师，您看看整个研究所除了咱们这儿还有第二个实验室吗？ 嗯。 还有哪个办公室是开着门亮着灯的？ 嗯。 要不咱们也算了吧。 不，我们不会放弃的。小拉， 嗯， 你忘了海南的阿慧和他的两个弟弟了吗？ 没有。涂老师，我只是。 小钟，麻烦把笔递给我。 好， 谢谢。现在开始筛选序号第191号，十几个实验环节依然要严格按照流程操作。 嗯， 我知道了，我去把青蒿的叶子全撸下来，用乙醚浸泡，然后用碱溶液去除无效又毒性大的酸性部分，保留下有效的中性部分。 我用有效提取物给小白鼠连续灌药3天，再等待24小时，然后抽取小白鼠的血样做显微镜图片，接着观察疟原虫抑制率及转阴情况。 好，咱就开始吧。 好， 今天是1971年10月4日，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筛选情况。小钟，你观察小白鼠的血样怎么样了？小钟， 哎呀，这不可能吧？ 怎么了？ 哎，小钟。叫什么呀？ 这个191号样品的抑制率是不是有误啊？ 什么？快让我看看。 涂老师，怎么样？ 涂老师，您好好看看，难道是不是？ 你等等，我擦擦眼镜。 怎么样？是真的吗？ 没有疟原虫，是真的！ 天哪，我都不敢相信了，一个虫子都不见了，哎，没有了！ 快让我也看看，来。真的， 啊， 一个都没有了！哎呀，太好了！ 没有了， 成功了！ 哎呀，成功了！ 太好了， 不容易。 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找到了。 191号孽缘虫抑制率100%， 100%， 杀死孽缘虫了，太好了，孽缘虫被我杀死了，太好了。 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可是第一次出现，他也许是偶然呢。 不会吧？ 来，我们要把300多个青蒿样品都做完，才能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 嗯，哎，对对对。哎呦，你说我怎么觉得这么突然啊？毛主席的光辉，嘎啦呀，心如如，找到了雪山上一拉枪吧，罗罗。 从1969年1月到1971年10月4号，屠呦呦和同事们从数千种中药中选中了200多种抗疟中药，筛查了380种提取物，光数据卡就有厚厚的2000多张。最后，终于在青蒿冷浸法的第191次试验中获得了成功。后来的201号、205号、277号、278号、281号、307号、345号、347号等青蒿样品，抑制率都在99%以上。191号，这个利用乙醚从青蒿里提取出来的不起眼的黑色膏体，使人类距离征服疟疾这个死神如此之近。要深入临床研究，就得先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毒性试验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可是文革期间，各种业务工作都停顿了，没有药厂可以配合。 哟，都下班了，谁还往研究所里运东西啊？ 好像是大水缸吧。 水缸？谁买的呀？ 哎，让一让，让一让，卸货了，卸货了啊！ 还真是大水缸。 呀，这么多！1、2、3，哎呀，有7个缸啊！ 7口大水缸干嘛用啊？ 谁知道了，腌咸菜吧。 腌咸菜用这么大的缸？是不是等着下雨天存水呢？ 那不可能，我看哪是腌咸菜，是开咸菜铺子吧。 哎，我问问，我问问，谁是屠呦呦啊？ 哦，是我是我。 哦，这是您要的缸吧？ 哎，对对对，是我买的缸，谢谢你们给送过来了啊。 好，行了行了，赶紧卸车吧啊。 好的好的。 哎，屠老师，咱们三个这怎么搬得动啊？ 是啊， 那不是我们家老李来了吗？啊，早上我就告诉他了呀，让他下班的时候过来帮忙嘛。 来了，哎呦呦，哎呦， 哎呀，老李，哎，你怎么才来呀？ 哎呀，你看这不是赶上了吗？哎，呦呦呦，你别动，我来，我来，哎，我来，我来，我 来， 哎，好， 同志们， 打把手， 来打把手了，来来来， 来来来， 这么多缸，大家往哪儿抬呀？ 啊，小心啊，不要撞啊，不要撞上啊， 慢点，哎，慢点，哎，来来，跟着我，抬到我们实验室里去。 哎，往这边走，这边走，慢点， 哎，小心，小心啊，慢点，哎， 小罗，屠老师买这么多水缸干什么呀？你猜，要是腌咸菜，应该往家里运。 抬到这儿来，来， 和他们家老李都来了，去跟着往实验室吧，这就不对了吧？ 大家都别猜了，屠老师啊，买缸是做实验用的。 实验？ 嗯， 用大水缸当实验器具。开玩笑呢！ 我看呀，你们这是过家家吧？ 来来来来来来，还放在这个，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来来来， 你们呀， 啊，那边放这儿。 我跟你们说呀，你们也不明白。 水道啊，别 别往心里去。 嗨，没事儿，我才不在意 呢。那就好，那就好。 哎，涂老师，哎，你们家有几口缸啊？ 啊，我们家 啊。 哎，老李，咱们家有缸吗？ 哎，我跟你们说哈，我们家有没有水缸，用不用腌菜缸，悠悠老师啊，他肯定不知道，这个得问我呀。 哎呦，涂老师，您可真行，只知道实验室，从来不管家吧？ 家里的事情啊，全罩上我们家老李了。 哎，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家里有分工的。哎，悠悠老师呢，忙国家需要的大事情。哎，只要说是国家的任务，他就没得说呀。家里的小事情呢，就归我了。来吧，放下来，放下来，靠边一点吧，靠边一点， 慢一点，磕着了， 谢谢谢谢， 来，搬这屋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哎，放下。 这七口大缸啊，把实验室挤得满满的。为了赶时间，我们夜以继日的开始大量做青蒿乙醚的提取。 涂老师， 哎， 这七口大缸把这一批青蒿全吃进去了，用缸浸泡这主意真是太棒了。 是啊， 北京产的青蒿中191号含量太低了，只有万分之几。 南方的青蒿有效成分高，可是药厂也都在搞运动，采购源少，去趟云贵川采购运输，最快也得一个多月呀。 是啊， 是啊，咱可等不起。嗯，我们只能就地收集采购，土法上马，用水缸来浸泡提取，这样才能够争取时间呢。 涂老师，要是用咱们实验室的器具，得搞到什么时候才能提取出？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出门前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不要驾车，若车辆被困请迅速逃离。暴雨天气在室内的你，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在户外的你，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井盖、坑洼处等。如遭暴雨所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离，请爬到高处固定好身体。报警求救时请找好参照物，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情感、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广播剧，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搞笑，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山区有阵雨，紫外线强，出行请注意防晒。另外昼夜气温变化快，早晚天气偏凉，还需要注意调整着装。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有阵雨，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0度到2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